三国领袖向冲突中遇难者表示哀悼，慰问死伤者家属。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上个月底起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校課程專責小組出了一份的最終報告，高中通識科呢是不是真的不做必修的話就會少些學生仔參加社會事件？教協的張瑞輝， 政府不要將他自己一些施政失誤就歸咎了在教育界入面。 教聯會的鄧飛， 有了通識科之後呢，比以前的世代的青少年他是早了去啟蒙他對社會時事的觸覺和興趣。 星期六早上8-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日，网民发起十一游行等活动，警方全港至少拘捕86人。 特首指国安法让香港恢复平稳，无畏无惧履行职责。 本港新增10宗确诊，9宗属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求保护恐受迫害港人，加速取得难民身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啊，继续有千禧年代节目啊，今日继续有公众假期啦，亦都有个追月夜嘅。咁我哋今日咧，首先就想讲讲有关施政报告嘅。施政报告嚟紧咧，就会10月14日咧，就会林郑月娥发表佢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噶啦。咁大家对于呢份施政报告啲咩期望咧，可以带你一齐倾下嘅。1872311，1872311。今年香港繼續發生好多事啦，即係之前又有疫症之下啦，咁就見到政府都推出咗一啲嘅抗疫措施嘅。喺咁嘅環境之下，我哋對呢份施政報告覺得有啲咩期望咧？係咪需要喺邊一方面做得更加多咧？打上嚟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嚟緊咧會請嚟不同嘅嘉賓咧一齊傾下對呢份施政報告啲咩睇法嘅。首先請嚟咧有工聯會九龍東嘅總幹事鄧家彪一齊傾下先嘅。早晨，鄧家彪。 早晨啊， 叶，系啊，嚟自工联会啦，你就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对于嚟紧呢份施政报告啲咩期望啊？ 我哋预期香港即系其中一个好头痛嘅问题就系失业。 嗯， 呢个失业就算冇咗呢个疫症咧，即系譬如下年年中咧，大家期望咁样开始解决到咧，因为疫苗，不过失业都系会严重维持喺5% 甚至更高。個原因就係根本即係旅遊業好難，好似以前咁，旅遊業係創造咗唔少嘅一啲嘅職位嘛，嘛飲食啊、零售啊咁樣，酒店。第二咧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個趨勢，因為科技同埋嗰個電子商貿咧，可能根本就算經濟活躍翻咧，好僱主嘅經營方式都已經係用科技去取代人手，所以我哋對未來都頗憂心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去創造職位當然好重要啦，但係我哋睇佢咧嗰個嘅魄力係低嘅，即係譬如之前佢係基金，佢攞咗筆錢話創造30,000職位，但係第一就冇一個清楚嘅時間表，第二嘅目標定得太低， 對比起沙士嗰陣時係接近創造8萬個職位嘅，咁而家人口又多咗，或者嘅勞動人口多咗，咁呢3萬職位係不成比例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係大刀闊斧有魄力，而且唔止係佢啦，係佢邀請咗整個各界係一個創造更加多嘅職位。第二就係當然係點樣輔助失業同埋開工唔夠、開工不足嘅一啲工友嘅問題啦。咁譬如政府本身有一啲措施係幫嗰啲在職貧窮嘅，就係嗰個在職家人津貼。咁譬如一個四人家庭都有4000多元一個月，咁都幾好嘅。但係咧，以前佢定嗰陣時咧，個標準係定得係頗嚴格。嗰個咩標準呢？就係工作時數嘅標準啊。因為呢個計劃一開始設計嗰陣時係一個低失業率嘅年代，所以咧就每個月要求192小時。咁而家唔好話192小時，啲工友根本係92小時，譬如做即係過去可能做零售飲食嘅，都即係輪流放無薪假等等咧。啲工友以前就申請唔到嘅，而家咧想申請，即係以前申請唔到，因為嗰個工資過咗個要求，而家就工資啱啦，但係工時唔啱。所以我哋咧都一再公開呼籲，無論向特首定係喺扶貧委員會裏面都講，可唔可以將個工時咧調到72，即係一個月做滿72小時就可以攞呢個補助，即係符合而家想開工開唔夠嗰個時勢嘅問題。同埋呢個係一個現有嘅計劃嚟噶嘛，唔係一啲新嘅嘢，又話要請幾百個同事，又要有揾地方做嘢，唔使啊現有嘅計劃。咁第三個就係當然係失業嗰個問題啦。社會長期我哋都觀察到跨黨派都講嗰個失業援助金啦。呢個當然我哋工聯會喺上年年尾已經開始講，點解要有呢樣嘢呢？就係而家一個工友佢失業呢，咁其實政府同社會唔會有一嘢直接應對佢個失業嗰個經濟需要。到最後呢就係綜援，但係綜援第一就好嚴格嘅審查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家庭啊，用家庭為本啊。咁你好多時都係，譬如話成家人都係基層，但係咧都已經成年啦，有幾個做嘢。咁譬如話當中可能上一輩嘅就冇嘢做，咁靠個仔揾10000多元。咁好多時都係個家人好大壓力，但係咧係冇一個直接嘅失業嘅援助俾到嗰啲即係失業嘅家庭成員。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不滿啦，譬如抗疫基金又俾人覺得就係幫僱主，以及可能係幫個別行業嘅在職嘅人士，但係完全失業嘅咧冇，淨係叫你申請綜援。就算嗰啲家庭肯搲爛塊面咧，但係一睇咦有一個家庭成員係仲有嘢做喎，咁就成個家庭失業嗰啲人都幫唔到。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係成立一個有別於綜援嘅失業援助金。哪怕短期，我哋叫好清楚建議，你俾佢3個月又好，6個月又好。如果佢仲係真係有經濟需要，先至成家申請綜援。如果唔係，真係你好多時都覺得係求助無門咯。 OK， 好。 咁當然政府曾經係不停寫網誌啦，我哋阿羅局長又話驚恆常化咧，就開支好大，又唔係三方融資，唔係勞工資出面所謂失業保險。我哋個建議你用短期，譬如你用抗疫基金的名義又好，或者是成立一個基金專係救失業，用曬整個社會再檢討，就唔係而家咧迴避呢個問題咯。 不如集中講講失業援助金啊，呢、這個都跨政黨都有提啊，跨界別都有提呢個方向嘅。頭先你都提到啦，其實局長羅志光局長都有回應嘅，佢其中一點就提到就話係唔係真係做到半年就完啦？因為睇翻過往嘅經驗啦，譬如沙士嗰次咁咧，失業率回落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咁佢係引美國一啲官員嘅講法話啊，今次我哋可能疫症面對嘅影響長達10年嘅，係咪真係做6個月之後就大家願意放手就停咗呢個失業援助金先？ 嗱，第一咧，而家成個社會睇到政府係用咗2000多億，去救經濟，但係失業嘅咧依舊係用一啲老方法，就係綜援，亦都證明咧效果唔係好好。我舉一個數字，就係話上年今日同而家係多咗120000人失業啊！全香港係即係過去12個月多咗120000人，所以而家有250000嘅市民係失業。但係領失業綜援嘅家庭係多咗幾多咧？多咗6000個啫。 咁我哋都唔信啦，都话成廿几万人失业，咁啊即系多咗六千个家庭领综援，即系领失业综援。咁唔系啲家庭个财富程度好，底子厚，唔需要任何援助，而系好多制度上嘅缺陷， 系 想求助都求助无门。 嗯， 咁所以就成立失业援助，而同时间睇到，咦，政府系使好多钱落去。救經濟啦，幫僱主出糧啦，甚至有漏洞都視而不見啦。咁點解唔直接去幫一啲失業嘅工友呢？咁即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不患寡而患不均。你成個即係救市嘅措施，竟然係欠缺咗失業。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我哋認同要有一個制度嘅建立嘅，即係唔係話淨係臨時啊、短期啊。咁你咪同步。去做諮詢，去做制度嘅設計，點樣一個承擔到一個即係失業援助嘅系統咯？但係同期就係用我頭先，譬如我建議啦，譬如好多政黨有啲係講六千，有啲講九千，我哋定一個數，然後再用一個基金嘅形式，譬如一百億，就專係處理咧失業援助嘅問題，可能係包含埋咧就業配對啦。培訓啦個元素，咁你用緊呢筆錢嘅期間，就正式咗個長遠制度嘅建立，即係研究同埋諮詢。 係 做咩做唔到咧？ 一百億夠唔夠咧？因為我見局長計條數就假設13万人合資格攞呢個失業援助金啦，咁就話9000蚊一個月，佢計落要84億，可能一下一年就用曬噶咯。 咁第一，真係每一個人會長期失業6个月咧，咁我都會有挑戰噶嘛。當然。經濟係好差，但係咪每一個人都長期失業6个月呢？我相信未必咯。第二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淨係領津貼，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唔成熟嘅制度，梗係要配合埋培訓同埋咧係就業配對嘅。即係香港都係，即係香港市民真係好努力咁樣係自力更生，係想靠自己嘅。咁如果真係多啲喺就業上嘅。即係支援服務上嘅支援，我哋叫以工代賑。但係你未有份工之前，政府幫一幫，我相信呢個就即係令到個社會有凝聚力。 OK， 最後一個咧，我就想挑戰下羅局長。如果你話係啲人唔中意申請綜援，驚搲爛塊面，專業問題。如果真係咁，我哋中間你部中間落物咯，容許呢個咁特殊嘅期間，俾啲市民以個人名義申請綜援，即係譬如一家三口。個老人家可能就係退休50几岁咧，俾人解雇裁員，係咪嗰個可以容許佢個人申請失業咧？即係失業綜援咧？我覺得已經唔係係咪咩專業問題，而一個制度。配合唔到失業人士嘅需要咯。 頭先見到鄧家彪就提好多嘅建議都係同就業有關啊、失業有關嘅啦。咁啊，講埋其他對施政報告方面嘅期望，見到譬如你哋對於消費券啊等等嗰啲有啲諗法，同我哋講講。 兩個啦，一個消費券就希望咧就嗰種我哋唔反對搞活經濟嘅，我哋好同意用經濟刺激即係就業同埋嗰個社會復甦。咁但係點樣做咧？咁就派消費券咯，消費券。令到即係第一就是市民即係可以喺日常衣食住行都多過實際嘅資助。第二可能係有助於推動電子商貿。咁你即係政府即刻會問㗎嘛，做唔到㗎，好難做，點樣派券呢？咁你部開一啲電子嘅即係支付户口，而配合參與啲電子支付户口嘅一啲嘅商户，咁你部做到呢件事，而家連街市都獲得即係資助去推動。用即係八通啦，俾錢啦，咁其實呢個就係電子支付嘅起步嘛。咁我哋都有個咁嘅建議嘅，即係希望即係政府計啱數嘅話，用消費券啦嚇。 派錢唔好咩？直接派錢唔好咩？8000蚊現金。 我哋要達到一個平衡啦。 嗯， 個平衡就係點樣搞活經濟之餘，亦都令市民實質受惠啊嘛。咁咧第二咧就更重要就係、是、今次嗰個嘅失業率高、經濟差咧，係撼動。未撼動到個租金，甚至係住緊劏房啊，或者係小單位400尺以下嗰啲家庭咧，好多同我哋求助根本就冇減過租，仲係好艱難，收入跌咗，但係租金好，仲係即係冇跌落嚟。係，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一個租金津貼再加租金管制咧係重要咯。咁呢兩樣嘢其實我哋工聯會過去都有講㗎，即係三樣法寶空置税。 租金援助同埋租金管制。咁呢个唔好话因为经济差呢唔做呢啲，尤其即係租金管制同租金援助，咁其实政府都话曾经想考虑嘅。咁我哋觉得点解今日劏房同埋小单位嘅即係家庭仲係挨緊咁贵嘅租金冇跌过落嚟呢？係要正视咯。如果唔係你淨係有啲咩津贴，但係帮唔到佢哋处理呢啲咁不合理嘅开支，其实都係难。 嗰啲政府係研究緊㗎喎，嗰啲頭先你提劏房啊，或者嗰啲租管啊嗰啲進度點啊？你覺得？ 如果係租金援助，就曾經講過，上年嘅講過咧，就交俾運輸及房屋局去研究。咁可能佢嘅前提就係睇住嗰啲輪候公屋啊，可能超過某個年數，可能超過三年啦，或者幾年嘅嘅申請家庭，去申請一啲嘅資助。咁我理解係有啲咁嘅研究嘅，但係呢我哋喺關愛基金或者扶貧委員會嘅開會裏面呢從來聽唔到個進度嘅。咁、 哦、 所以真係希望政府喺個施政報告裏面能夠講到呢樣嘢。第二就唔係淨係租金援助啦、嗯、一定要伴隨住呢係租金管制。 嗯、 即係冇理由仲係不跌反升嘅而家個租金，尤其即係對於劏房啊小單位呢、這個真係會搞到加劇民不聊生咯。 嗯 ，OK， 好，多謝鄧家彪先同你傾呢度，多謝曬最後訪問啊。鄧家彪咧就嚟自工聯會九龍東嘅總幹事啊。咁啊，講到工聯會佢嚟緊先報告一啲期望，咁大家帶你一齊傾嘅1872311 1872311。聽到啊鄧家彪講啦，佢哋好關注，特別係一啲勞工啦，講到失業援助金啦，亦都講到譬如派8000元消費券啦。頭先講到有關租金方面啦，佢哋都好關注啊。咁大家都打嚟回應一下1872311 1872311。跟住落嚟，即系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又倾下啦，请嚟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噶。早晨，谢伟俊。 早晨，早晨。 系啊，我见你又特别关注咧，就强积金嘅改革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嘅谂法系点咧？ 唉，我2000年开始都已经唔赞成强积金噶啦，因为任何啲削减人哋嘅自由嘅咧，我都唔系好赞成嘅。 嗯。 咁啊，咁多年嘅实验之后咧，就更加多理由咧。我相信而家唔系净系我唔赞成啦，全香港好多好多市民有份工嘅打工仔咧，都觉得系强积金咧帮唔到佢哋。咁喺而家呢個時候咧，政府已經使咗2000多億，但係咧就成效大家可以見到啦。咁啊，亦都係怨聲載道啦。咁啊，當政府無論做每一樣嘢，包括剛才鄧家彪所講嘅話，要做一啲失業救濟金，又係要揾政府公帑揞錢出嚟。我嘅建議好簡單啫，你就算政府冇錢或者唔想使咁多錢，你起碼都領鬆咗佢，俾人自己打工仔選擇用翻自己嘅錢啫，自己錢自己救自己最好噶啦。咁、呢個時候當然我哋冇人想話為咗即係而家咧係要忘記咗將來，或者甚至乎所謂嘅政府最反對嘅原因，因為佢話強積金要嚟將來退休用嘅，咁而家用咗點算啊？咁大佬啊，你而家都過唔到嘅，你講65歲之後嘅事。更何況咧，而家係好多時係分分鐘將我哋啲錢拎去蝕嘅添，又攞曬啲嗰啲基金經理又抽咗咁多水，咁所以我其實好簡單的道理啫，就俾啲選擇，俾啲自由，大家水深火熱嘅市民，用佢一啲市民真係困難嘅時候咧，喺佢自己嗰部分自己供嘅錢裏邊咧，攞翻若干嘅一個比例，唔好過一半啦，咁攞出嚟救急啦，咁而家大家而家普遍嗰、那個。平均額都有時18萬到嘅強積金，一半都有9萬、10萬咧，咁係相當之有用嗰啲時候，咁所以我建議政府係應該盡快考慮呢一樣嘢。咁、當然我之前一個人講咧，就好似眾人皆醒我獨醉咁啦，咁但係好慶幸咧，就越嚟越多政黨，包括啊啲大黨咧，都開始覺得呢個概念咧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咧係應該考慮嘅。咁我希望政府真係可以今次咧派下三轉啦，咁而家係咪應該開始去諗下啲方法咧？在強積金方面放寬啲佢咧咁。 你嘅諗法有冇一啲前設嘅？譬如你話攞一半咁啦，使唔使經過啲咩審查咩條件啊？定人人都得嘅？你心目中 係？其實唔使審查，自己佢自己嘅錢嚟嘅啫嘛。即 係 以往我哋攞錢走咧，又要好多條件，又話要你退休啊，又話提早退休啊，又話要提早移民啊，又話有隻差唔多死咁滯啦。咁呢啲行萬都冇必要嘅、 嗯。 其實強積金基本上我哋希望啲人去有一個即係。儲蓄嘅一個習慣鼓勵，而唔係逼我哋攞啲錢去監我哋俾一啲呢個管理基金嘅費用， 監我哋咧就要係去蝕咗啲錢佢。咁而好多人投資選擇好多方法噶嘛，唔一定係用即係用嗰啲咁嘅基金做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原因。 但咁樣會唔會令到成個強積金嘅制度會散咧？如果任攞嘅話，個個都會可能就攞翻一半出嚟。咁另外就會再問啦，咁點解我而家要供咁多啫？供入去又可以攞得翻走嘅，咁大家不如由下一個呼聲就話降低供款門檻啦，咁樣會唔會咁樣發展落去咧？ 咁啊，梗系唔系个个都会攞啦。有啲人啲钱咧，就算即系唔同方法，有啲人就唔中意摆到嘅。就算系利息低到啦，佢都愿意做。但系最主要系有自由、有选择权啊嘛。咁你话如果真系万一你担心嘅，你咪设一个上限咯。例如话好似你真系要失业嘅三个月啦，冇三个月半年啦，你啲冚唪都可以做得到。但你总好过乜都唔做，净系望住啲钱系咁要喺度食冇得使。 如果朝住你的方向做，是不是需要都要修例啊？而家嗰啲都是例，即法例上面规定咗嘅，系咪？ 我就研究过，其实相当简单，喺附例里面轻轻放松少少嘢得噶啦。政府冇几耐之前咧，就已经就呢个所谓平台咧，电子平台咧，就已经做咗啲修例嘅。嗰、那个时代，我哋已经同政府讲过，其实好简单啫，你轻轻再放多少少嘅修例。如果要做嘅话咧，一个月内搞掂。咁所以呢個完全唔係一個藉口嚟嘅。 我諗翻頭先你提即係政府個顧慮啦，就驚啊退休之後大家就唔夠支援咯咁樣，咁又會點咧？出現成個格局會唔會即係對政府嚟講，第日可能即係幾條支柱咁啊？成日退休咁強積金係一個重要部分，咁可能就要其他部分要支援翻先夠大家退休用啊。到時啊，成個可能福利制度要執下咁啊，發展到。 首先你乜都驚，你乜都唔使做，永遠你都有啲好有唔好嘅地方嘅。得边样嘢紧要，边样嘢救咗急先。第二咧就系话，你如果要做咧，你都可以系慢慢，好似譬如我哋见到加拿大嘅制度几好啊。咁佢哋其实如果你话真系要希望鼓励甚至强制人哋去储蓄嘅话咧，你咪考虑下加拿大个方法咯。咁人哋嗰啲所谓 saving plan 咧，就嗰啲储蓄户口咧，基本上都系用税嚟鼓励嘅。即系话你如果每一年可以有不唔超過某個上限嘅一個薪金嘅比例咧，拎佢可以入個户口度咧，係政府可以免税嘅。呢個錢就可以俾你係選擇咧，自己同啲你自己選擇中意嘅投資做法，包括埋可以攞嚟做首期啊，包括供樓啊，包括讀書啊，好多嘢嘅。基本上我哋其實真正香港或者中國人咧，根本你唔需要太擔心嘅。真係九成幾嘅市民咧，都識自救，都識自己儲錢，都知道積谷防饑。呢樣嘢嘅，而唔係好似一啲外國社會咧，你唔得逼佢咧，佢就根本完全唔會肯儲蓄嘅。咁你為咗嗰可能十個八個 percent 嘅香港人，點都好啦，佢都搞唔掂自己啊，點都會係去揾綜援嗰啲咧，可能更加少添嚇。你就搞到全人類九十幾 percent 咧，逼住攞咗錢出嚟咧，擺喺度咧係供死會，甚至喺度蝕嘅。咁呢個做法咧係完全係只係盲目地跟隨一啲西方嘅概念制度咧，完全冇諗翻中國人社會香港人嘅習慣係點樣。我覺得呢個你其實唔需要過分擔心。 所以你提出就係俾香港人可以提取頭先講可能半額嘅強積金啦，呢個一個建議啦。另外見到你係咪之前都提過有關嗰啲代工半年強積金嗰啲諗法嘅？ 係啊，我有口號咧，就係即係我有個半大訴求咧。呢排好興講五大訴求咧，我講半大訴求咧。咁啊，半係咩咧？咁啊，幫即係俾家攞翻一半之餘咧，政府幫大家供半年咯。我呢個半年咧，恐怕咧就即係而家政府使咁多錢之後咧，你佢再供半年咧，都可能佢都牙痛咁聲噶啦。所以我都即係嗌下咧，都嗌翻淨係即係俾我哋攞翻回水就算數啦。 即係呢個暫時都唔使住呢、這個，即係諗住 最好梗係供埋啦。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仲要再攞多第四波嘅時候，可以考慮一下嘅。但係起碼最少都應該俾我哋自己救自己先。 好啦，咁整體啦，對於成份嘅施政報告，除咗話強積金呢部分，有冇其他嘅建議咧？ 我不嬲就唔覺得政府咧就淨係可以。當然要做，但係唔能夠淨係咧喺少收少補啊，或者做一啲供多個月樓啊、公屋啊、免費免多租多個月啊，或者係免下税啊，或者係嗰啲都要做。但係我其實主要覺得政府喺面對而家呢個中美角力嘅環境之下咧，有咁多制裁啊、咁多問題嘅時候，我哋香港嘅定位係點咧？究竟係咪都仲係真係話同即係國家？所以國家支持好重要嘅，但係咧，我哋同時係會發揮到香港嘅作用咧。咁其中一個例子，譬如話，究竟而家喺所謂美國嘅聯邦政府又要制裁香港呢樣嗰樣嘅情況之下，要打壓中國情況之下，香港咩角色咧？因為呢個角色好重要，亦都同時影響咗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嘅方向。咁除咗話大灣區之外，當然重要啦。但係其實香港係可以再繼續扮演一個國際一個角色嘅。 咁我哋就算你話聯邦政府打壓香港、美國，咁、其他啲州政府其實好多同聯邦政府對著幹㗎喎。你睇佢哋關於口罩嗰啲係好多爭議性啦，好多其他經濟嘢好多爭議性啦，又或者一啲國際跨國大財團咧，佢哋啲 CEO 啊，佢啲領導層都好唔滿意聯邦政府嘅政策同措施，好唔滿意佢哋即係同中國打仗，好唔滿打一啲嘅冷戰咧，好唔滿意咧就即係制裁香港。咁呢個香港係咪可以？雖然我哋冇呢個外交權啊。但是我哋有經濟嘅自由噶嘛，我哋可以去跨國去做一啲游說工作，去啲打幫香港幫中國手去突破呢啲經濟上嘅制裁，好多嘢其實係可以去做游說可以做嘅，或者起碼喺自救嘅方向上咧點樣行咧？但係我發覺到咧，政府而家係完全真係冇曬任何方向感，只係每一日面對翻。除了公布下多疫情之外呢，或者是真係幾派錢之外呢，真係完全冇諗辦法諗方向係突圍嘅。我覺得政施政報告呢起碼有啲章節呢係俾香港人個信心有個方向感呢，點樣去真係而家面向呢個情況下有一個要捱幾耐，點樣捱法，有咩行去，有咩出路呢，有咩曙光呢，下面都要交代一下嘅。咁我希望政府係喺實務方面之餘呢都唔好忘記咗一啲嘅一個喺香港人的信心方面要打啲強心針。 OK， 咁多謝先，謝偉俊傾到度，多謝你啊，謝偉俊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電話繼續1872311，施政報告期望你有啲咩咧，可以帶你一齊傾下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港独暴徒焚烧国旗、冲撞使馆的卑劣行径。大使馆已经向英国警方和外交发展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英方迅速开展调查，尽快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声明表示，昨天下午十几名港独暴徒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焚烧中国国旗，冲撞破坏使馆正门，公开张贴港独标语。上述恶劣行径善意毁损侮辱国旗，亵渎国家和民族尊严，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港区国安法，严重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威胁使馆管社和人员安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敦促英方切实履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东道国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外交使领馆神圣不可侵犯，确保中国使领馆管社和人员安全和尊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恐受迫害的在美港人臨時保護，加速取得難民身份。法案由民主黨籍眾議員馬利諾夫斯基提出，中央社報導，法案指出抵達美國時曾具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並是中國公民，而且法案生效以來一段時間都身處美國的人士，將符合申請臨時保護身份，可合法留在美國並得以取得工作許可。另外，法案將有助特定港人加速難民身份申請。法案指出，港區國安法令到特定港人面臨迫害威脅，美國透過提供避風港給予支持。法案仍然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再提交給總統簽署後生效。有網民昨日發起十一遊行等活動，警方表示，截至昨晚10:00多，區一共有至少86人被捕，其中74人包括4名區議員涉嫌在銅鑼灣區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另外有20人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在銅鑼灣，有網媒記者表示，因為所屬媒體不在名單上，遭到警員發出限聚令告票。西班牙計劃對首都馬德里實行封鎖，防範新型肺炎擴散。馬德里大區主席伊莎貝爾表示，會落實新的防疫措施，包括關閉城市邊界，禁止非必要進出，民眾只能夠因為翻工、翻學、就醫或者購物出入城市。市內民眾聚集，食肆和商店營業時間亦都受到限制，但馬德里市政府同時入禀法院，尋求阻止新一輪防疫措施。较早前，伊莎贝尔指责首相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左翼政府没有理会他防控疫情的努力， 基于政治理由对马德里任意发布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西班牙过去24小时新增3000多宗新型肺炎个案，累计77万宗确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无论越缺越远，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啊。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一起睇月光，梗系我嗰粒小汤圆啦。佢今年系第二次玩灯笼嘅啫，我买咗噶啦，买咗一个白兔灯笼，唔知佢中唔中意呢？ 月亮在叫我的心。 2020年10月2号，网民发起十一游行等活动，警方全港至少拘捕86人。 特首指国安法让香港恢复平稳，无畏无惧履行职责。 本港新增10宗确诊，9宗属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求保护恐受迫害港人，加速取得难民身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天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 1872311。刚才访问咗两位嘉宾咧，讲下对于嚟紧十月中发表呢份施政报告有啲咩期望噶？工联会嘅邓家彪就提到啦，就希望做一个为期半年啊，上限9000元嘅一个失业援助金啦，同埋喺呢个时候可以快啲帮到啲受失业影响嘅人士。咁大家打嚟讲下，你支唔支持嘅？1872311 1872311。另外啦，佢又提咧，不如派多8000元嘅消费券啦。咁我哋觉得消费券呢个形式嘅建议，咁大家提赞唔赞成用消费券呢个形式嚟到帮大家咧，还是之前现金咁好啲咧？你有咩睇法？打嚟一齐倾啦，1872311。另外咧，就去到阿谢伟俊啦，头先佢就提啦，强积金呢样嘢，咁大家都供咗唔少钱喺里边噶啦，咁佢就话而家都系叫做危急嘅时候啦，应该俾大家攞翻啲钱出嚟，咁佢建议就可以俾大家咧即刻就攞翻一半出嚟应急嘅。咁大家点睇咧？赞唔赞成可以容许大家有个弹性决定点样自己用强积金咧？定系要等退休之后或者其他一啲好特别嘅原因先至俾攞出嚟咧？定系呢个时候都可以攞一半出嚟用住先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诶，早晨， 早晨，陈女士， 系，中秋节快乐。 系，大家话， 我想问咧，系啊，系啊，咁咧希望关于施政报告嘅，我希望阿特首或者系陈局长听到啦，因为我哋好似我哋呢啲咧就退休，咁退休辛辛苦苦咧就供咗三层楼公园啦吓，咁但系咧变咗每个季咧就要交呢个差饷，差饷啊跟市值挂钩嘅，其实系不断上升。咁其實可唔可以局長係有個恆常化咧？每一個人可以有一個物業嘅免税免呢個差餉。其實我都唔知差餉係交嚟做咩嘅咧。免差餉，因為我哋其實都冇再冇收入噶啦。你每季都要交係好相當貴，同埋我住喺九龍區咧，你仲要有個地税添。希望地税差餉係可以豁免後，即係有自住噶啦，或者係有一個上限，起碼都。幫補，唔好而家咁咧，你都唔知道下季有冇得政府補貼。 如果成日有寬免嗰啲嘅，幫唔幫到手啊？寬免差餉嗰啲。 寬免差，但係你寬免差餉唔係恆常咯，淨係譬如話啊，我幫你交一季兩季，下年又唔知道有冇。其實可唔可以一個恆常，同埋差餉係交俾政府作一個收，係 是一个收入啦，我知道。但会不会是因为好像我们这些只有一个物业，而那个物业呢我们都没有再没有收入的了，都就是很困难的，每次都要去交，很贵，因为跟市值这样挂钩其实是很辛苦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好像我这样。 嗯，所以是一个个人如果是第一栋自住那些就可以免你的条线就 好了。是自住可以免，或者是不要即是有些是很贵的豪宅，可不可以都有一个上限，即是你不要说给晒啦，有一个譬如恒常化几一年有几万啊嗰啲咁样咯。 嗯 ,ok, 咁样会对我哋好啲嘅，因为你即係得一个物业你又冇晒收入㗎啦咁囉。 ok, 多谢晒陈女士，先多谢晒同你倾到先啊。咁睇返差饷啦，差饷其实呢就是房产物业征收嘅税项嚟㗎，係香港其中一种嘅间接税。咁所得嘅收入呢係政府一般收入嘅一部分嚟嘅。咁呢个就睇返佢哋官方网页嗰个定义啦，何差饷呢征收嚟做乜呢，一种间接税嚟嘅。咁听下其他听众嘅意见先，有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系姓张嘅主持， 你好张生，系。 其实我好支持攞翻强积金，我由二月开始已经睇到到旧年反西例同埋而家最近一路个失业嘅状态。 嗯， 有自己钱，我宁愿攞翻自己钱，好过求政府。 嗯， 喺嗰个刻中，我最记得我自己计过外汇储备同埋现有储备，全民派五万。可以仲有剩足够养活政府十八个月嘅开支嘅， 嗯， 但系佢哋一定唔会做噶啦，为咗攞呢个所谓叫国际金融。但系今天我亦都已经系同过有啲区议员，但系佢哋唔睬我。今次谢伟俊讲呢番说话，我最支持，可以喺证明失业超过一个月嘅人，就已经可以攞翻超过一半或者攞翻晒我哋嘅强积金， 嗯。 我冇可能，我失業嘅時候，我要揾積金局或者周圍去撲水嘅。 嗯， 我絕對贊成攞翻全部嘅強積金，只要失業超過一個月嘅話。 嗯，即係有機會你都會攞噶啦。如果即係 梗係一定攞啦。 嗯， 我使乜求呢個政府啊？ 嗯， 你既然你又唔肯全民派五萬啦，因為全民派五萬，我計過外匯儲備加埋呢個當其時現有嘅儲備，足佢仲有十八個月。政府是运作资格开始， 是、 嗯、为什么要为这个期货市场撑市场呢？ 嗯，会不会担心退休之后的生活啊？政府有些这样说的， 一定不会担心、嗯、我起码今天不死你的时间，五年之后可以再翻身。 嗯，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等这些钱、嗯、这个条数好像谢伟俊说的，如果既然法例这么简单的话，立即做，早点做，全民攞翻所有嘅強積金，好過求政府。一係就政府全民派五萬、 嗯， 今天佢已經使咗三次啦嘛、 嗯。 既然使咗三次，我計過派四萬都仲得啊。 O K， 不過你嘅諗法似乎唔係全民啊嘛。你頭先要提有失業一個月嘅條件， 所有嘢都係緊係講緊失業一個月啦。 嗯、 有強積金就 O、okay、 K， 至於派錢就派全民派。 OK， 好，多謝曬張先生嘅建議，都支持謝偉俊嘅睇法嘅，可以大家喺呢啲咁嘅時期啊，咁啊張生就提話，如果失業一個月之後咧，就可以俾大家攞翻強積金嘅。咁大家點睇都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對於謝偉俊嘅建議，你點睇咧？歡迎講下你嘅睇法。不過除咗講施政報告之外咧，今日都想講下尋日啦、十一啦喺香港各區出現嘅情況。有網民咧就尋日咧就趁中秋又國慶啦，關鍵可能國慶啦，就喺各區咧就話有一啲嘅示威行動嘅，有啲網上面嘅寫法有十一大遊行啊、中秋商場大遊行啊、越籍行動等等，咁所以見到警方喺全港都有部署咧，大批警力嘅，有6000警力嘅。另外咧，仲派咗人員咧上去獅子山上面戒備添。咁另外啦，尋日亦都係警方咧修改咗警察通例傳媒定義之後咧，第一次有一啲嘅大型示威。咁所以尋日咧就見到防暴警咧就喺晏晝嘅時候咧多次就喺銅鑼灣嗰度設立咗一個封鎖區，咁截查市民啦同埋核實記者嘅身份嘅。咁啊，對於呢個安排咧，見到記者協會咧就有一個叫觀察員嘅安排嘅。咁啊，睇翻尋日究竟警方係點樣處理嘅。咁喺電話旁邊咧，請嚟咧就記協嘅呢個義務觀察員，亦都係浸大新聞系嘅高級講師呂炳權，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呂炳權。 係，早晨，葉冠南，各位聽眾，早晨。 咁啊，講下尋日你係幾點喺邊度出現，大概有啲咩觀察咧？ 係，琴日我就點幾兩點就開始喺銅鑼灣一帶嗰度睇啦，都係喺即係崇光百貨 白德新街啊，即係成個範圍一路遊走啦，咁，咁一路流到就五點零到，即係歷時就係三個幾鐘到啦，咁主要都係睇下即係頭先你所講嚇，即係警察嗰個嘅即係採訪嘅新安排底下咧，就主流傳媒記者同埋一啲即係非主流嘅，咁佢哋嗰個採訪有啲咩嘅變化影響咁？ 有啲咩觀察咧？你 咁就首先咧就喺冇乜即係情況發生或者一啲零星即係比較少嘅事件，例如即係普通嘅一啲人嘅截查，有啲人即係可能行過，有啲市民嗌下好好啊嗰啲咁啦。即係好多時其實大部分嗰個時間都係咁嘅。咁嗰個傳媒嘅走位同埋警方嗰個做嘢嗰、那個即係走位咧，基本上雙方都揾到自己做嘢嘅空間嘅，即係一般情況下。咁另外啦，就係、是、第二個情況就係警方。即係遇到一啲可能佢認為係再緊急啲嘅情況啦，咁就好多時都係會拉橙帶嘅。咁橙帶入面咧就會有市民啦，同埋就會有呢、這個傳媒入面嘅。咁其中有一次咧拉橙帶，我就認為即係冇乜必要。咁同埋嗰個做法咧，我都覺得有啲即係要斟酌。咁即係嗰個情況就喺百德新街咧，就有啲市民之前喺度嗌個口號嘅咁，咁傳媒咧就即係好多人喺嗰度啦嚇，咁跟住警方咧就係、是、頭尾咁樣啊，拉橙帶咧將所有人就係將佢即係可以話圍困咗， 頭尾係指街頭街尾咁各拉一條街， 街頭街尾係啦，咁啊打橫咁樣掃入去，咁就情形就好似將啲人就逼曬喺中間咁，咁咧就這個頭尾的橙帶之外呢，還有就是一條橙帶垂直這樣拉呢，就將就是一些市民呢就在一角那裡呢，就是就是跟記者區分了這樣。咁當時呢傳媒聯絡隊的一個Madam 呢就嗌咪就話呢，就是記者呢如果想離開這個封鎖區呢，出示記者證就得㗎啦。咁那個時候呢大家就就是有一些的爭議啦，咁就係話第一即係依家有冇需要要整呢個封鎖區，要大家離開咧？咁因為即係現場其實係好平靜嘅，冇人走，亦都冇任何危險嚇。即係個封鎖區叫人哋走，即係有啲有冇需要喺度啦？第二咧就係、是、即係警方當時就係話。叫你離開，但係咧，即係其實記者咧喺嗰個環境下係都需要睇一睇呢、這個即係警方點樣處理嗰啲市民嘅查證嘅嚇、有冇各種嘅情況啊？咁其實係一個即係需要報道嘅位嚟嘅。如果傾咗咧，其實就即係採訪就會唔方便啦。咁跟住第三咧。就係、是、即係大家再問啦，嗰、那個採訪區你話清走咗啦，以前咧就有講過，即係當你有封鎖區嘅時候咧，就會俾一啲所謂認可傳媒喺度採訪噶啦，咁就可能非認可傳媒就遠少少啦，正如即係警務處長同埋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咧，之前都有講過一個咁樣嘅說法，咁我哋就問即係相關嘅 Madam 啦，咁佢就話。呢度就冇採訪區㗎啦，我哋就問關於警方高層嗰個講法呢，佢就話呢個係行動需要嚟嘅，就唔會解釋啲行動嘅細節。咁於是呢就呢、這、一個大家之前認知入面嘅封鎖之後嘅認可採訪區，就變咗咗一個無人區，全部人都走曬咁。当全部人都即系走嘅时候咧，大家即系出示嘅证件走啦。咁 Madam 言犹在意就嗌咪咧，就话你出示记者证就可以走噶啦。咁但系结果咧，其中有一间网媒叫做紫光传媒咁样。就佢哋咧就有三个人喺嗰度嘅，其中有两个咧就即系出示咗佢个证件身份证。之後呢仲有手機呢，佢話出示埋 佢公司嘅一個證明嘅，公司嘅一個登記嘅證明啦。咁最後咧，三個人其中有兩個後生啲嘅咧，就被發呢個限聚令嘅告票。老啲嗰個咧就冇事。咁唯獨咧，即係全場我睇到當時即係主流媒體同埋非主流媒體學媒都有喺度嘅。咁唯獨就係呢一個網媒咧，就收到限聚令嗰個告票。咁我事後亦都即係去問翻即係相關嘅嗰個 madam 啦，即係你先前就講咗話記者即係出示咗呢個證件就可以走得㗎啦，點解都發㗎啦？咁對方嗰個講法就話即係唔信納即係嗰個傳媒嗰、那個記者嗰個身份啦。咁我就問係咩原因啊？佢就話出示唔到即係公司嗰、那個嗰、那個證明咁樣。咁我就即係都即係同佢即係表達翻咧，就話佢先前即係講咗就話出示咗證件就可以走。嗰、那個事，即係但係轉頭咧，就咁樣去告人咧，似乎就即係有啲前不對後語喎嚇。咁佢跟住咧嗰個解釋就係話咧，如果對方事後可以將佢嘅呢啲即係工作啊、身份證明咧，去傳翻俾 PBLB 嘅話咧，就唔排除可以撤銷嘅咁樣講法。咁當時即係我亦都有同唔同嘅傳媒聯絡。隊嘅一啲即係警官級啊、督察級噶，即係警員去問啦嚇。咁呢位 madam 個態度算係即係相對實事求是，佢冇話自己絕對啱、絕對錯嚇。同先前有一啲嘅警官嗰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唔會答你嘅嚇，我會你自己寫條票去 PBLB 等佢答啦。咁其實。我自己認為就雙方去做嘢咧，最緊要其實都係睇下新安排底下遇到咩情況用一個實事求是嘅態度，咦有咁樣嘅情況，咁 mark 低咧，事後去研究跟進一下，就唔係話要你即刻要俾個答案點都好嚇。咁即初步嗰個觀察情況就係咁樣。 我想問頭先你提嗰、那個網媒啦，又被罰限聚令嗰、那個咧，佢本身係唔係嗰個即係、就是、政府新聞處系統登記一員啊？係咪佢用咗呢條線嚟劃分啊？都係 冇錯啦嚇。咁我就問即係嗰個網媒啦嚇，咁佢就有講到咧，警方查佢嘅時候咧，就有查到係咪佢係政府新聞處嗰、那個。就是訂户的一員啦，咁佢係並非嘅，但係現場就好多人都唔係政府新聞處嗰、那個用户，都係可以即係出示證件後離開嘅。 哦，有啲就有啲得嘅，有啲可以嚟， 全部都得，咁就係得唯獨即係好似挑選咗佢哋兩個啦。咁同埋即係限聚令告票，你最少要有五個人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要告咁。都要揾佢哋告咗兩個啦，都要揾埋多三個人湊埋先夠五個人違反即係四人限聚令啊嘛。咁依家淨係告兩個，咁但係其他全部人都係即係係採訪工作唔關所謂違反限聚令嘅，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位都係即係有啲問題喺度。 我想李炳權，你不如又總結一下，你覺得尋日整體見到係點樣？因為變到，譬如特首之前都講過就話警隊用呢個 GNMIS 呢個系統咧，就客觀開放、一視同仁嘅平台嚟嘅，界定邊個係傳媒代表，提供特別安排，譬如可以進入封鎖區採訪，可以喺特別嘅位置攝影。咁啊，點會係話打壓新聞自由或者篩選記者咧？咁樣佢又咁樣講，你覺得尋日同佢之前講法同唔同，或者同警方講法同唔同？你觀察到？ 尋日就首先嗰、那個封鎖區都拉咗都多次啦。咁就我覺得即係當然警方佢解釋有自己行動需要啦。咁但係從即係一般嗰、那個情況同埋即係以前我喺。就是、一路以嚟，由即係九七回歸做實習記者，即係採訪好多街頭同埋即係前線嗰個情況，我覺得就都未至於咁嘅。即係琴日咧雖然即係警方喺各區有拘捕行動，但係整體嗰個嘅即係嗰個市民街上一啲嘅所謂嗌口號啊、各樣甚至被捕嗰啲人，都係一個即係相對。完全不激烈的狀態，所以就即未必咧係需要咁 多情況底下都拉嗰個封鎖區，令到傳媒即係困咗入面，跟住又嘥咗好多時間咧去查證啊。 Okay. 有冇便利到記者採訪咧？覺得佢做咗呢個？ 你話便利咧？首先你即係如果冇必要拉採訪區嘅話咧，即係拉個封鎖區咧嚇，就困咗啲記者嚇，咁就即係記者就做唔到嘢啦。查證啊，咁樣嘥咗時間，即係喐動唔到出去出面啦。咁跟住咧就當你話之前封鎖區之後就可以有認可傳媒喺入面採訪，咁但係結果都係你要將呢個封鎖區變成無人區嘅，所有有利冇利嘅傳媒咧都係要清走嘅，咁、 okay. 變咗嗰、那個即係、就是、政策咧，由即係警務處長到前線落實到罰人限聚令嗰、那個警員啦。咁那個做法似乎有幾種嘅演繹。我當然即係唔認可係指定咗傳媒先至可以喺嗰個地方採訪。咁但係就見到紀律部隊嗰個嘅政策嘅做法係即係好似有幾個演繹版本咁，就唔係咁理想啦。 好簡單問一句，咁有冇便利到記者，還是甚至乎聽你咁講，可能有令到更加冇咁順利添啊？記者採訪工作，簡單講講。 其實就即係琴日仲有一個觀察，我覺得係要講翻，即係整體警方嚇。當然，琴日傳媒即係有一啲即係個別啊嚇報導咗出嚟嚇，都係似乎遇到一啲不愉快事件嚇，即係譬如話可能即係遇到一啲惡言相向嘅情況，或者就甚至話即係俾人哋用一啲即係可能拉下嗰啲咁樣嘅情況。但係整體咧，琴日我睇到警方嗰個態度咧，即係冇一啲即係好唔友善嚇，咁樣即係好廣泛咁樣，即係譬如話嗌黑記啊，或者就即係好惡言相向嗰啲，整體上就唔係有呢個情況嘅，即係從以前一啲嘅即係各種嘅公眾活動啦咁咁。跟住就有冇好咗咧？其實就喺冇即係一啲拉線嘅時候咧，雙方其實係穩位咧，係即係做到一種互相即係唔影響對方工作嘅嗰個情況。 Okay. 所以就其實即係唔搞啲乜嘢，雙方就都好靈活就位嘅嚇。 OK， 好，咁多謝曬呂炳權嘅分享。先講翻尋日啦，身為一個記協觀察員嘅喺現場嗰啲觀察。李炳权系寻日嘅机器观察员咧，都系浸大新闻系嘅高级讲师啊。嗱，讲翻呢件事咧，我哋有邀请警察公共关系科代表接受访问同回应事件嘅，对方就系未有回应。咁另外讲翻呢件事啦，寻日头先多区都出现活动啦，警方就话截至晚上十点几啊，寻日十点啦，就多区至少咧有86个人被捕嘅，咁就包括有4个嘅区议员。好啦，电话872-311-87231，对于寻日喺街上面出现嘅情况，你点睇？打嚟讲下啦。咁亦都见到有啲记者咁啊，见到喺警察通例下有关传媒定义新安排之后咧，第一次有啲大型嘅一啲示威活动。咁你见到情况或者你听到之后有啲咩睇法，打嚟倾啦。另外各区嘅情况，你寻日点过啊？都可以打嚟一齐分享下嘅，喺872-311-87231。另外就之前都讲到有关嚟緊嘅施政报告嘅期望嘅，继续听下听众先。有谢先生想讲讲MPF 喎、啊、谢生你好。 係啊，你好啊。 你好谢生，係请讲啊。 我係做旅游嘅，我谢鉴庭 嘅。哦，你好你好谢鉴庭，你好係。 第一我呢就正话听到收音机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啦，谢伟俊就睇关于强积金嘅嘢啦。咁另外另一個市民都係咁講咧，其實而家我哋做旅遊界咧，我相信唔好睇明天咧，今天已經好難過噶啦。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呢個疫情可以到幾耐啦。因為而家又未有通關，咁第二我哋嘅從業員咧，差唔多叫做零收入不得止咧，都負收入。因為以前啱開始仲有啲 part time 做，而家 part time 咧差唔多搶到七七八八。例如好似我哋嘅導遊，本來喺機場可以幫佢度體温嘅，一日都可以600蚊啊、800蚊嘅收入啦，佢計鐘噶嘛。第二連飛機都嚟啦，都冇人嚟嘅。咁另外咧，啲遊客就冇嘅，你都冇得度啦。咁我度咧咪失業啦。咁其實我好多個同事咧都已經開始申請佢哋想攞翻自己嘅強積金啊。 我就知道法例呢，或者是他要到65岁才是拿回例如公司那份嘛。 嗯。 而家呢就是他自己话老板你唔俾我攞我自己嗰份呢，我根本啊都已经冇生存空间啦。 嗯。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喺呢方面真係帮我哋旅游界或者帮香港其他市民都好呢再諗，我哋真係睇唔到明天啊，唔好讲其咁耐嘅嘢，暂时嚟讲根本都过唔到啦。 嗯。 所以呢觉得我非常之赞同同埋赞成。 有冇啲咩条件嘅攞强积金？譬如有听众就话，不如失业一个月啦，划条界啊，定人人都攞得啊，定点啊？你觉得应该？ 嗱，当然，如果你话划条界嘅，我都唔介意。但系旅游界已经成年啦嘛，我哋冇。 嗯。 啊，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好惨嘅，好凄凉嘅。 嗯。 只不过咧，就系我觉得唔单止我哋旅游界啦，而家好多行业都已经系咁样做法。只不过我觉得谢伟俊提出嚟咧，真系。正正是我哋嘅心声嚟嘅，而家有咩办法可以攞到钱呢？我哋都好想攞到啊，因为而家真系冇其他嘅收入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可以支撑落去咯，呢个我嘅意见。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同你倾先啊，阿谢锦庭倾到先啊。謝錦庭打上嚟啦，就係都係嚟自旅遊業界嘅。咁大家又點睇咧？強積金就唔止旅遊業界供嘅，各行各業打工仔都供緊嘅啦。謝偉俊提一個方向就話，不如咁啦，咁嘅情況下有需要就俾佢攞翻出嚟，可能攞一半先啦，應一應急先嘅。呢個方向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轉頭再傾。 全港部署6000警力，更加是派员到狮子山上戒备。原本是游行起点的铜锣湾，有近1000警力驻守。中午起，大批市民聚集，防暴警察大范围封锁街道和包围在场人士，并且举起紫旗警告市民的口号，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警方全日在各区拘捕最少86人。另外，在黄大仙发现怀疑有人在农场道擲汽油弹的痕迹。网民原本号召在各区进行，被中联办指控是对港区国安法等公然挑衅的越籍行动，就未有发生。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指，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定义之后，昨日是第一个有大批记者到场采访的人群集结活动。警方传媒联络队人员更换了保护性更高的背心，并且安排拍摄组在多区进行直播，期间至少有3名网媒记者在新定义下不获认可，被飘空违反限聚令。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就是从泰国来香港的26岁女子。她病发前后曾经入住尖沙咀和观塘3间酒店，又曾经去过海港城一带购物和用膳。感染源头至今未明，是连续两日有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而昨日初步确诊的个案少于10宗。苹果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中秋節撞正11假期，飲食業界指昨日訂台反應和市場實況未如預期。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表示，今年中秋檔期的酒樓訂台情況普通，估計整體生意只及往常的兩三成。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亦都估計，政府要求食肆4人一台，一家人團圓聚餐的話，人數必超上限，所以大型食肆影響較大，預料中秋檔期的營業額比往年少3-5成。《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今年國慶適逢中秋節，市民無法外出旅遊。咁，昨日主題樂園和中環碼頭一早已經人頭湧湧。咁，由於有超過200多人係排隊坐船，船公司需要加開船隻疏導人流。咁，長洲東堤一帶二人的度假屋租金以往只係需要200多元，昨日漲價去到大約1000元，升幅3倍多。《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日行有關最新環球房地產泡沫指數的報告指出，雖然疫情席捲全球，但是不少城市的樓價仍然繼續攀升，帶來更大的泡沫風險。今年樓市泡沫頭兩位由德國的慕尼克和法蘭克福包辦，香港排名就連跌兩年，由去年的第三位跌到第四位。報告指，香港上半年樓價保持平穩，但是仍然較10年前高大約50%。雖然短期內需求依然強勁，但經濟前景的不明朗會為未來帶來陰霾。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疫情防控常態化令到旅遊出現了新模式。 旅遊業界必須正視思考經營方式的轉變。社評說，與相關地區建立完善的個案通報機制，怎樣在保障市民個人私隱的前提之下，及時追蹤輸入或者是輸出個案的源頭，都是新挑戰。相較在大力宣傳來到去搶客，這些基本建設才是當務之急。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國慶節適逢中秋節，少數黑暴分子重現街頭，但在警方的執法下很快潰散，證明國安法威力巨大，立竿見影，香港進入由亂轉治的正常軌道。社評說，治亂勢用重典，司法是止暴制亂的最關鍵一環，只有充分發揮國安法的威力，才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道。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特首林鄭月娥正積極籌備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提升社會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知。社論說，香港主權移交至今，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乏力，不是搞論壇，就是辦常識問答比賽，如果不是就辦展覽，手法陳舊。與其怪責港人對國家沒有歸屬感，倒不如先探討為何當權者的推動工作會如此失敗。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國務卿蓬佩奧馬不停蹄，就由列國拉攏盟友圍堵中國，最新的行程是將於星期日起再度踏足亞洲，前往日本、蒙古和南韓訪問，全部都是中國的近鄰，收緊反華圍堵網，意味濃厚。社評說，假如特朗普成功連任，中國面對的亂戰和挑戰肯定更加嚴峻。信報社評。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电话旁边有陈生嘅，陈生早晨， 早晨，早晨啊，黄师傅，教授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咁我想问佢嘅前景如何？ 问下上网几多？ 睇翻条100天线，大概14蚊，博多1蚊咯， 即系几蚊啊？唔系输好多啫，弹翻40蚊、41蚊都走咗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2020年10月2日，网民发起11游行等活动，警方全港至少拘捕86人。 特首指国安法让香港恢复平稳，无畏无惧履行职责。 本港新增10宗确诊，9宗属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求保护恐受迫害港人，加速取得难民身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日是中秋的追月，今日天气会是怎样呢？跟大家讲先，可能今日大家都计划今日有什么行动，今日有什么活动的。现在呢就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的，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的。今日天文台就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的，展望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下个礼拜初呢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27度相对湿度76%的。好啦，頭先講到咧，就有關施政報告嘅期望啦。咁啊，謝偉俊議員都提到咧，就話不如俾香港人攞翻一半嘅強積金啦，我嚟應付而家嘅難關啦。講到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見到旅遊業界謝鑑平都打上嚟咧，講到旅遊業嘅苦況啊。咁呢一節咁啱，我哋又安排咗咧，想仔細啲又講講旅遊業界嗰個情況。即係見到啦，就喺疫情之下啦，的確好多譬如航空交通啊，或者口岸都有好多好強嘅措施出咗，咁近乎停頓曬旅遊噶啦。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咧？請嚟業界又同我哋傾下先。首先請嚟咧有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會主席蘇子陽一齊傾下先嘅。早晨，蘇子陽。 早晨， 早晨，系。阿苏主任你好，你本身你都系有关嗰、那个香港旅行社纾困大联盟嘅成员之一啦，系咪啊？ 系，冇错，冇错。 我知道你最近都做咗个调查咧，了解一下啲市民嘅睇法。不如先讲咗你个调查嗰个重点嘅发言先。 我哋就上个星期咧就抽样调查咗过千名嘅香港市民啦，就问佢对嗰、那个希望通关啦，出去旅游嘅意欲系点嘅。咁调查结果嚟讲咧，超过七成嘅香港市民咧都好想好想去旅行，因为可能喺香港混得好耐噶啦，好耐冇试过，可能从来冇试过吓。咁超过七成咧系好想外游噶。咁另外嚟讲，佢哋外游目的。我哋睇到其實絕大部分都喺旅遊同埋探親，旅遊同探親，尤其探親嗰度好多都覺得要翻去咧，要見下啲家人啊，睇下啲家人咁，咁所以個意欲好強噶。咁而第三個比較重點嘅部分就講，如果根據政府個旅遊氣泡，咁佢哋想去邊度啊咁樣，咁結果調查結果咧，接近五成係想去內地。咁另外一個單一嘅國家嚟講咧，就以日本咧佔最大部分嘅，佔咗四分一嘅。咁可以喺度個調查，可以睇到咧，其實市民真係可能喺香港混得太耐啦，一個係想佢散心啦，第二個亦都可能因喺內地可能佢有親人啊，有業務要處理，亦都差唔多有兩百幾日都翻唔到去啦，所以都好焦慮嘅。 大家外出的意欲就很強啦，咁但係實際上而家出唔到好多都，咁你期望點咧？政策上面， 咁我相信其實第一步梗係要有個健康碼先啦，因為依家有兩個政府出嚟嗰個信息，一個嘅粵港澳嘅健康碼，即係先解決香港周邊澳門同內地可能係講大灣區嘅人流往返先啦，變咗隔離措施先啦。咁另外第二個就係有11個鄰近嘅地區或者國家就做個旅遊氣泡，希望我哋個旅遊可以起翻步。但我哋咁睇咧，其實如果自己香港周邊嘅內地同澳門都開唔到嘅咧，其實俾唔到個信心其他嘅地區開個健康碼同我哋傾，因為即係我哋講句直接講，喂自己人都未搞掂，仲同人哋傾，除非自己人做個姿態啊，或者個成果出嚟，實質嚟講，你真係開得翻先啦。如果唔係嗰個旅遊氣泡，其實我哋講可能暫時都係個泡沫嚟嘅，睇唔到個前景嘅。 咁所以粵港澳嗰部分希望先行啦。咁但係呢部分成日棘住個位，一方面就唔知人哋制唔制啦，因為香港而家都仲有零星嘅個案啦。另外就香港啲市民驚，喂，我驗一次可能好貴喎，咁樣點樣咧？喺度 嗱。兩樣嘢啦，我睇嗱個價錢方面咧，其實政府都我相信佢講叫自由經濟市場啦，係咪先啊？即係個價錢由個市場去定。咁但係我哋睇到亦都做個調查咧，其實好多個市民覺得，如果兩百零蚊或者 under 兩百蚊到咧，咁好多市民都願意俾筆錢嘅，因為如果好似早幾月前講到成千幾二千蚊，其實就變咗嚟講咧，那個價錢就唔係好理想嘅。我相信健康碼第一件事咧，個價錢個成本咧要比較大眾化先啦。即係睇到一個調查，我哋嘅調查就希望就唔好超過兩百蚊啦。咁但係依個點樣去定咧，即係睇翻個市場經濟啦。咁第二樣嘢咯，健康碼咧到而家政府其實一直講到 ready 好嘅，做好噶啦，隨時得噶啦，只不過等內地。或者澳門傾掂咧，就會可以即刻實施。但實際上，可能如果對個市民或者業界嚟講咧，而個時間表我係睇唔到啊，同埋可能一次一日有次失望啦，因為始終又再有零星嘅個案，咁要睇一啲專家認為啦，政府嘅專家認為，究竟個個案要去到點樣先開始大力推行咧，或者係到調翻轉到內地同澳門，香港疫情係咪去到零幾多日先可以去考慮去？採用健康碼咧，其實健康碼我相信技術係做咗嘅。而家問題就係鄰近嘅地區，我講譬如內地啦、澳門啦，對香港疫情嘅，唔係健康碼問題，有噶健康碼政府講咗好多次啦 ，ready 隨時得噶啦，個冇問題噶啦。只不過就係內地同澳門對你嘅疫情點樣為之有信心，所以我相信呢樣嘢政府要加大力度咧。我諗同周邊嘅內地啦、澳門去傾傾，如果唔通關嘅，其實對香港嚟講， 一個社會問題嚟，我咁講，可以。 嗱，當然啦，嗰個健康碼，如果你要做檢測費$200啊，而家梗係好啦，做到。但係我聽香港有啲業界講平極都要$700嘅，都要周段700咁啊？點咧？如果 咁嗱，我聽到消息就冇講到話700咁貴噶啦。你話再早兩個月前咧，我都可能$700都係平添，係咪先啦？即係近日嘅消息聽到都係介乎$200-$300之間，但係當然越平越好啦。因為你睇到鄰近嘅內地或者係澳門個價錢其實有參考啊。澳門第一次出行仲要免費添，政府俾錢，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要攞翻個合理嘅水平就係、是。我諗就要政府點去研究啦，因為唔可以話你用個健康碼係嗱，政府要求個健康碼，就其他地區要求健康碼係至可能出入境。咁我覺得呢個政府要用少少政府嘅行為去做啦，唔係用個市場經濟咁簡單噶啦。 好啦，我想問下啦，今日都10月2日啦，咁往時11都係旅遊嘅叫熱門時候啦，今年係咪跌到99%都冇咗嗰啲噶啦，都係。 99%其實應該100啩， 完全冇曬係咪而家都？ 你如果用個旅遊，你又去唔到地方，你翻嚟又翻唔到，係咪先啦？咁其實睇到係零生意。你而家香港剩翻一啲叫做即係出行嘅，可能佢願意去隔離，可能有要嘢要做嘅，係咪先啦？如果你用旅遊嚟講，肯定係100嘅。所以嗱，如果你計我哋用舊年嘅今日睇到今年嗰個假期表。其實呢幾日好開心嘅業界，因為連咗4日假期嘛，係咪先啦？係一個小陽春嚟，可以咁講。但係今年我相信無論入境好、出境好，都係零。咁所以嚟講咧，就我哋只能夠可咁講啦。由三月份疫情開始嚴重開始，一個一個嘅叫做假期都唔見咗噶啦。咁當然嚟緊咧，係咪再要望到聖誕節啦、望到春節啦？我唔敢講，係咪先啦？因為點解一去到後邊其實？在旅遊嚟講咧，其實呢段時間秋天係好好嘅季節嚟嘅，因為好多人無論去韓國啊、日本啊、去內地浸下温泉啊，都係秋高氣爽嚟噶嘛，係咪先啊？咁所以嚟講咧，業界都係睇到一次又一次失望，究竟幾時唔好奢望啦，找翻掂個內地同澳門先咧。但我哋希望盡快，即係唔好錯過咗秋天啦。當然係咪？但當然啦，疫情嘅控制我亦都明白嘅局。即各方面是最重要的。但在现在看到那个疫情发展到这么多个月了，你很难令它清零的。即如果你要清零才开始去做一个数据呢，那我觉得可能看到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业界来讲亦都我叫水深火热啦，这样讲其实很快的了，大家都知道那个补救要完结的了。即听不到有第三轮了。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行家业界其实你就算旅游开翻，都唔知整得翻几多喺度噶啦。 我想问下，咁你作为即系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协会啦，系咪外游呢啲真系零收入噶啦？你真系 可以肯定，差唔多系零收入噶啦。 OK， 咁希望呢个寒冬尽快过啦，或者你嘅建议可以有机会做到啦。多谢晒你先，苏主任倾到先。苏主任咧就香港外游旅行团嘅代理商协会啊。好啦，咁但系对于旅游业界嘅情况，讲到好多香港人都好想外游，你嘅心态又点样咧？有得外游系咪会即刻出去咧？咁啊，想唔想快啲有一啲健康码、旅游气泡嗰啲尝试咧？1872311去带你一齐倾下嘅。好，跟住嚟请嚟另一位嘉宾先，就系旅游界立法会员姚思荣又倾下嘅。姚思荣你好， 早晨。 啊，头先讲到外游嗰啲就冇晒啦。咁但系香港今次喺十一里边，你见到嗰个同旅游相关嘅情况系点咧？而家有啲香港人又话。兴租几晚酒店住下，咁都叫有短短一个留港度假概念。你见到情况点啊？整体， 其实香港人都一月到而家咧，有讲旅游系零噶啦。你话出外或者外面有人入嚟，都唔系旅游性质噶啦。咁都屈咗好耐啦。其实香港人都你知啦，旅游系差唔多一个必须嘅其中人生活入面一个组成部分嚟嘅。咁咁耐啦，咁有四日假期，咁点咧咁？咁當然有啲就話喺翻香港消費啦，咁有啲就話不如反正旅遊都係食住玩，咁啊住翻香港酒店啦，咁而香港酒店亦有一啲嘅度假酒店，譬如迪士尼海洋公園，佢都有附屬嘅設施，有酒店、有餐飲、有景點，咁所以咧就睇到呢啲有度假嘅feel嘅酒店咧，咁係唔錯嘅。咁而有啲酒店佢有國際 品牌噶嘛。 嗯嗯 以往你住呢啲國際品牌酒店好貴嘅，可能講緊四五千蚊咁樣。咁今次講一半價，咁有啲人哇好難得喎、啊，咁不如住個國際品牌酒店試下佢嘅自助餐啊，或者其他設施。咁所以呢類嘅酒店嘅情況比較好啲啦。 嗯嗯。咁所以點點啊？譬如掌唔掌握到酒店嗰啲入住率，咁會唔會靠本地客都已經填得滿啊？有冇咁好啊？ 嗱、聽啲幾日咧就叫做四日假期，咁香港人既然都選擇到咁嘅叫消費模式咧，咁所以呢啲酒店啊，到頭先第一類嘅度假型酒店咧爆曬噶啦， 爆曬添啊！ 爆曬噶啦，因為你諗下你。房又唔係太多，講緊如果迪士尼講千幾房啦，係啦，咁需求咁大咧，咁由呢個應該節前一晚開始，咁到10月3日，咁都爆曬噶啦，咁另外嗰啲國際品牌酒店睇佢出個價錢啦，同埋包嘅項目咁、如果你話包個早餐，包個自助餐，咁再加埋住一晚房或者兩晚房咧。咁呢種嘅價錢又去到比以往佢淨係淨房價都平一半，咁呢啲都唔錯嘅，都可能有七八成、八九成咁嘅嚇。咁、當然話，有啲酒店佢係單棟嘅，佢、又冇品牌啊，即係唔係一個國際品牌，純粹就係一啲嘅酒店，但係喺市區入面嘅，咁呢啲嘅住率就比較低啦，可能得個四成啊咁樣啦。 咁都唔錯喎，喺咁惡劣嘅環境下都解到下呢個寒冬喎，係咪啊？解到凍啲喎都。 咁冇辦法嘅辦法啦。如果要以往嚇、即係你話叫香港嘅酒店接待本港人，唔係歧視本地市民，而係佢主要就係對外㗎嘛。咁好少用一個咁低價錢，尤其是嘅黃金周。喺黃金周照以往啦個價錢咧，佢比平日起碼貴五成到一倍。而家調翻轉頭，而家比平日仲要跌五成，咁再加翻啲設施個費用。咁所以咧呢、這個情況咧，其實我哋香港市民都好精明嘅，佢知道嘅出嚟消費嗰啲，佢出外面旅行啊，其實或者嚟香港消費，佢計過條數咧，覺得哇係、不如而家出唔到去玩啊，不如留低香港。咁啊，住下酒店，試下設啲設施。咁平時要去，可能酒店都好貴，同埋呢啲餐都好難訂嘅咁嘅時間。咁而家今次咁嘅安排咧，咁各適其適啦嚇。有啲出得起錢，咪住得好啲，食得好啲咯。有啲話一般啲嘅，咁啊揾即係偏遠少少嘅，但係都係度假 feel 嘅。咁睇睇長洲都有㗎，係嘛？長洲啲度假屋都係叫度假 feel 咁嗰啲。賣價都可能比而家我哋一入市區酒店買仲貴添，都生意好好咯。 咁但係起碼業界有嘢做先啦，又可以即係叫頂得一陣先啦。呢、這個係咪一個出路咧？嚟緊可唔可以再發揮一下呢方面咧？ 其實由一月開始咧，酒店入住率都一跌跌到最低一兩成嘅。咁最近都睇到即係嗰個通關都唔知幾時，所以一兩個月開始或者呢兩三個月咧。好多酒店都轉型嘅，做翻本地市場嘅，就有做啲長住客啦，即係租一個月，可能一萬蚊，甚至唔使咧，可以住一晚，係咪住一個月嘅酒店？咁呢種情況一直轉型緊嘅，但呢個咧一個就唔健康嘅，係咪？咁一間酒店嘅成本，你淨係收翻成本價，咁但係長遠你仲有咁多夥計，仲有好多即係開支嘅，甚至有啲可能佢租酒店翻嚟。整間酒店包翻嚟做嘅，有啲好高投翻嚟嘅，咁呢啲咧根本就而家唔計成本噶啦，只不過就係、員工有公開有啲流動資金，咁同埋呢啲嘅情況咧，有啲度假酒店即係禮拜六、禮拜五晚呢啲情況好啲嘅啫，平日都唔得嘅，所以呢個市場本身係啱啱撞正黃金週，有四日假期，咁大家都叫做諗咗啲辦法。咁市民又覺得呢種方式幾好，所以就出現一個咁嘅小陽春。但係呢上春過咗節之後咧，情況咧又去翻頭先我所講啦。 Okay. 就係嗰啲比較低廉嘅價錢，吸引翻本地有嗰個唔需要嘅，唔同需要嘅嗰嘅本港市民咯。 咁你作為旅遊業界立法會議員啦，嚟緊就見到有施政報告啦，對呢份施政報告啲咩期望咧？你有？ 嗱，我覺得咧，首先咧，即係你話中長遠嗰啲咧，我哋講都冇用嘅，其實都係通關嘅啫，係啦。如果你通到關，或者旅遊氣泡能夠開得到， 未来能够一两个月、啊、或者、我希望在十月呢能够有限度的通关。通关、特区政府通、通即是讲呢就是南下探亲啊、医疗这些就可以率先处理啦。 嗯、 北上点呢是不是我希望即是说起码你这一两个月呢南下北上那十四日隔离政策是取消。跟住就是尽快有健康码。就另外呢就是海外呢有一两个国家尽快能够真是能够大家旅游方面互通得到。 嗯。 咁先至睇到曙光。如果你冇呢啲呢你再讲话哎我哋要求特区政府未来规划点点点。喺目前嚟讲业界最关注我哋有冇繁盛有冇公开仲有冇钱可以挨过呢个年底。如果你年而家十一月底政府个保就业完啦。完咗之后点呢系咪继续好似以往咁样政府不干预而唔支援呢、 嗯、 如果系咁嘅情况呢咁旅游业嗰、那个倒闭潮啊或者系裁员潮呢呢、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嘅。 嗯 咁、 嗯、 但最近呢点解倒闭潮裁员潮冇咁犀利真系有个保就业可以挨到十一月底㗎嘛。 嗯。 咁、如果你十月底仲未有个正式嘅俾我哋睇到个有个支援嘅计划呢咁可能十月底开始就出现好多 公司啦或者酒店啊或者个旅行社啊。都会出现呢、这个即系裁员潮嘅。 嗯嗯嗯， 啊，就到 嘅。余书仁头先你提到就希望十月内咧都可以有限度通翻关啦，同内地嗰度有冇听到内地嗰边嗰啲声气点？业界嗰啲有冇收到啲风？系咪都有得谂下呢啲？ 嗱，特区政府就提出就南下啦，而家有限度嘅，即、开放啦。我都系一个信息嚟嘅。咁、据我所知咧，而家特首都同中央希望能够就唔好话等到。即是零个案一段长时间啦是不是如果可控情况之下作出有限度通、通关咁如果南下已经都有限度啦咁北上我亦可以有限度呢咁样。 嗯、 通过呢个通关之后呢总结一啲做法同埋啲数据。譬如我哋每日开放假设啦譬如一千咁样啦。咁、如果呢一千人都系冇问题咁可唔可以进一步又加大五千一万咁呢咁先至睇到我哋做当中系咪有问题。咁你话等到零个案再挨廿几日，咁中间又有一两个案出现又由头嚟过，因为咁样咧就没完没了咧。咁我睇明年香港经济啊各方面都好困难嘅、 嗯， 所以呢样嘢我睇特区政府嘅特首啦，要同中央讲，因为你唔中央唔出声咧，省政府咧佢唔敢承担呢个责任嘅，佢始终惊喂而家中央讲咗啦嘛，唔能够出现一个。社區感染啊，出事嗰、個省政府負責， 嗯、 所以呢樣嘢一定特首或者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 okay, 啊、局長呢、方面做多啲工作啦。 嗯，好啊，咁多謝阿姚思榮先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姚思榮就旅遊界立法會議員，電話87231，大家對施政報告期望，大家一齊傾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宣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冇供应饮食嘅宗教聚集获豁免于限聚令，不过参与人数不可多于容纳人数嘅一半。其中天主教香港教区恢复公开弥撒，喺坚道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朝早大约有20名教友戴上口罩参与平日弥撒。座椅上贴有告示提醒要保持1米距离，教堂入口处有消毒搓手液，亦有体温监察器，有告示要求进入教堂人士要戴上口罩。有教友说，早前在网上参与弥撒，对恢复公开弥撒感到很开心，希望天主保佑世人度过疫情。有教友就说不懂得上网参与弥撒，之前要靠家人协助，今天很开心可以到现场参与。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希克斯确诊新型肺炎并出现病征。希克斯日前和特朗普一同乘搭空军一号专机到俄亥俄州参加总统大选辩论。希克斯在2016年曾经担任白宫通讯总监和协助特朗普进行竞选活动，之后转到私人机构，今年初重返白宫。西班牙计划对首都马德里实行封锁，防范新型肺炎扩散。马德里大区主席伊莎贝尔表示， 会落实新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城市边界，禁止非必要进出，民众只能够因为翻工、翻学、就医或者购物出入城市。市内民众聚集，食肆和商店营业时间亦都受到限制，但马德里市政府同时入禀法院，寻求阻止新一轮防疫措施。较早前，伊莎贝尔指责首相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左翼政府没有理会他防控疫情的努力，基于政治理由对马德里任意发布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西班牙过去24小时新增3000多宗新型肺炎，累计77万宗确诊。法国卫生部表明，若果确定首都巴黎疫情进一步反弹，不排除下星期一起提升警戒。卫生部长韦朗表示，用来评定的指标近期急升，包括巴黎和市郊一带病发率、65岁或以上人士的病发率和深切治疗部病床使用率等等。未来几日进一步评估情况，一旦确认，将禁止家庭聚会和派对，酒吧亦要暂时停业。他形容法国疫情近期严重，病人15日内倍增。巴黎已经限制酒吧营业时间，每晚10点必须关门，公众活动参与人数由5000降至1000，公众地方不能多于10人聚会。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13000多宗的新型肺炎。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布立 is not ok。想下雨，不想落件新被，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棒唔好有四围 glow， 光一阵又唔环保。跳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 ，You all like fun。 我系懒人包嘅 cousin 罗启新啊！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一齐睇月光？其实你问一个已婚嘅男人咧，佢可以点答你啊？咪就系同自己嘅太太一齐睇咯。虽然我太太未必有机会听到，我都会话我系最想同佢一齐过嘅。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2020年10月2号，网民发起十一游行等活动，警方全港至少拘捕86人。 特首指国安法让香港恢复平稳，无畏无惧履行职责。 本港新增10宗确诊，9宗属输入，1宗本地源头不明。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求保护恐受迫害港人，加速取得难民身份。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讲下施政报告啊，嚟紧十月中就会发表啦。今日都听到不同嘅声音啊，对呢份施政报告啲咩期望？你又会点睇咧？带嚟一齐倾嘅1872311872311。工联会咧就提到就话邓家彪咧就讲到失业援助金啊，咁另外谢伟俊就提到不如俾大家有需要嘅时候可以攞翻一半强积金嚟用住先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旅游界余萧荣就话最关键都系希望能够做到，譬如旅游气泡啊、健康码等等嗰啲啦，咁业界先有啲生机嘅。至于听众阿梁女士又会点睇咧？一齐倾下先。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 系啊，请讲啊，梁女士。 我就咧嗱，头先话阿姚思玲嗰个建议啦，同埋阿邓家彪个建议咧，就唔好倾嗰啲住啦，因为仲要筛选。 嗯。 你话失业援助金，你点样去筛选咧？点去查咧？ 嗯。 咁又系好多做好多咁嘅复杂嘅功夫啦吓。 嗯。 咁变咗我就赞成阿谢伟俊嗰个啦。 嗯， 就算嗰个强积金咧攞翻咧，就唔好话你失业咗几耐啊，或者一个月啊，唔好搞呢啲嘅，因为你仲要点样查咧，点样去认证你系失业咗几耐咧？其实 一次過，譬如話你攞嘅你可以攞曬，嗱呢點咧就有你可以攞曬或者攞一半，呢兩個問題呢度可以傾，就唔好話又話要失業咗幾耐，但有啲人就唔係真係全部失業嘅，有啲人咧就係翻246、135嘅咁樣，咁你係咪叫做全部失業咧？又唔係。咁變咗咧，你咁樣就又好難去篩選，好難去查，你又要去點樣查，又要剩咁，又係嘥呢啲功夫。不如就可以一次過攞曬，或者攞一半，就係傾呢度攞，一係攞曬，一係就攞一半，即係個強積金嗰度咧就咁樣就好啦，就唔好搞咁多稀里跨啦，又要篩選又要篩查。譬如你阿鄧家彪嗰個又話咩援助金，咁又令到政府又要去篩選又要篩查，咁點咧？搞嚟搞去呢啲嘢係咪先？ 但另一邊關注就呢啲錢留嚟退休用嘅喎，開咗今次關口就 你而家咁樣退休，我諗咧等唔等到退休啊？都死鬼咗啦，已經仲退未休？嗱，你可以留一半咯，留一半你咪留一半留翻退休咯，你睇面前而家先啊嘛，你仲留翻後邊，你都唔知道後邊點將來點樣係咪先？就係傾呢個好啦，強積金一就攞曬，一就攞一半。 O、okay. K， 就咁啦，就唔好話咩失業幾耐啊，咁樣好又要查。 O、okay, K， 明白。 搞嚟搞去， 最直接就即刻攞就仲方便啦。呢個多謝梁女士啊，攞翻一半強積金可以建議，都係謝偉俊嘅睇法都支持嘅。仲有簡先生，簡生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簡生，請講啊。 早晨，係啦，咁樣嘅情況，因為強積金咧，其實初衷咧，當年特首董建華先生咧創立呢個強積金嘅初衷係好嘅，我贊成。但係佢呢種運作模式係相當之差劣嘅。其實點解唔學下內地？內地嘅話咧，佢嗰個社保制度咁都同呢個強積金差唔多嘅啫，都係慢慢完善。咁嘅話咧，就將強積金由呢個政府成立一間強積金公司。任由所有人咧，你自由轉換啦，將私人公司嘅強積金轉過去政府呢間強積金公司。咁樣強積金公司嘅話咧，你咪攞去外匯投資基金又好，咩都好，自己投資啦。咁你供咗幾多，退休嗰陣時咧就可以攞翻幾多。當然攞嗰、那個攞隨住年份嘅增長可以攞，即係話可以攞嗰個錢咧，可以越嚟越多嘅。咁呢個可以傾嘅，但係起碼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咧，又是手續費，又是其他嘅費用。咁政府嘅話咧，肯定唔會是任何費用，你供幾多就肯定可以攞翻幾多。 係， 同埋呢樣嘢可以係。 但外匯基金投資都有選手日子嘅喎，佢哋都有選手。 咁由政府包咯。 哦，即係政府包底，有賺就市民攞。 因為冇可能，因為你投資係冇錯有選手，但係總嘅嚟講係賺多過蝕噶嘛。起碼我哋即係話供強積金，我哋嗰啲朋友咧，唔需要俾嗰、那個費用咧，俾基金經理賺先。係咪先？而家賺係佢哋嘅，蝕係我哋嘅，但係基金經理養住佢嗰班費用係我哋自己俾嘅喎，係咪先？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同埋講到所謂嘅成立一個失業援助金，其實如果將呢個強積金能夠轉咗過去俾政府包底嘅，好似好多國家都係一樣啦。咁失業，例如失業超過三個月嘅，咁你咪可以喺你自己嘅強積金公款嗰度攞一部分，或者政府俾一部分俾你，咁咪形成一個失業嘅補助金囉。咁呢個好簡單嘅事情嘅啫，唔係做唔到㗎。係嘛？至於你話而家我要全民派錢，其實派現金係最傻嘅。我當舊年嘅11、12月，我都打過去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我話如果全民派錢嘅話咧，應該將啲錢派八達通。我哋要促進消費，唔係派啲現金俾人哋去旅行啊嘛。即當然當時未有疫情啦嚇。咁香港人咧好多時攞咗啲錢咧就益咗第二個國家嘅，因為去咗旅行。系冇错，促进呢、這个一部分呢个导游嘅收入，但系促进系几多啊？如果你将啲钱，例如一个月系500蚊或者1000蚊摆喺八达通道，咁你唔消费系冇用噶嘛？嗰啲钱你变唔到真钱噶嘛？ 好、 okay. 过你派什么消费券啊？派呢个乱七八糟嘅嘢，我直头派去八达通，好似 而家領取嗰個交通補助一樣，即係交通津貼一樣咁樣領取，咁啊搞掂咯，咁啊方便咯。 嗯 ，OK， 好，多謝曬簡先生一系列嘅建議啊，同你傾先，多謝曬你啊。咗黃先生，我聽下下一聽眾黃生點睇先。黃生你好， 誒你好， 早晨黃生，係請講。 短期嚟講係應該咩咯？應該就係撲滅啲疫情先啦。同埋呢個撲滅呢個黑暴，同埋呢個想辦法同呢個大陸嚟到整個健康碼，至少佢能夠流通咯。 嗯， 就睇一啲就係咩同疫根本搞掂未咧？長期嚟講改呢個税制咯。 嗯， 即係如果有錢人賺得多嗰啲，又勁惡好似勾勾咁樣抽佢多啲税，俾翻啲俾翻出嚟做福利啊咁樣諸如此類啦。或者起臨時屋啊，如果而家嚟講就起臨時屋啊，或者好似印度咁樣派飯啊。你臨時屋之後，好似大陸咁起嗰啲，好係好快脆嘅。如果真係頂唔順啲人，咪俾佢俾嗰啲人入去嗰度住，同埋政府派飯派快速啊，咁樣佢哋咪可以穩定落嚟，等長遠計，再同呢、這個同呢、這個全世界或者想辦法發展呢個經濟，好似阿謝偉俊咁講咯，或者同大陸方便啊，進整到積米咁樣咪解決呢個問題咯。 嗯嗯嗯 ，OK 好。 呢個醫療啊，好需要改善啦、 啊。嗯 嚇。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啊，一系列嘅建议都系有，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对财政对呢份施政报告有啲咩期望咧？佢打嚟倾下嘅。好啦，咁啊，疫症都有一段时间啦，头先讲到有啲香港人都即系都咁耐啦，咁啊拣喺香港有一啲叫做station 啦，咁可以喺酒店过几日啦。咁另外啦，就好多人都想有翻啲运动嘅噃，咁见之前咧一路都。停了很多的，现在政府慢慢就放松一点了。今天10月2日有些康文署下的措施都会重开的。当中包括就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手球场、投球场、滚轴曲棍球场和板球场，这些户外的体育设施都会开回的了。今天开始的。另外就有关那个人数上限方面，人数上限的限制就由现在每一组限四个人就会放宽去到进行对制比赛时或者训练的时候每个球场上有的球员和裁判人数的上限，即人又可以放松一点，整队人落回来踢球都可以的。这个不知道对业界方面有什么影响呢？因为有些体育的教练其实都是一路靠教譬如教球为生的，之前就停了那么久，现在开回又帮到多少呢？请嚟有香港体育教练工会筹委刘家豪一起倾下噶。早晨，刘家豪。 早晨，早晨。 系啦，终于开翻啦！呢啲大型啲嘅团体活动都开翻啲场，对你哋帮到有几多咧？ 其实对教练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啦，因为始终都开始可以止血啦。因为啱啱较早前开咗室内场啦，有人数限制啦。咁其实室内场局限于即系足球、篮球咧，都好少人可以 book 到啊。咁变咗咧，街场咧反而要开翻户外嘅时候咧，所有教练咧都容易啲可以攞到个场地去做一个嘅团体嘅训练咯。 嗯，咁而家你见啱啱开翻嗰个大家预约啲场嗰啲，会唔会好踊跃 啊？其实就如果你户外嗰啲咧，就要睇佢之前你有冇去申请一啲团体嘅booking 啦。咁但系。因为本身如果是 walk in 那些即是可能每个月先至 book 的呢，暂时都还没开始的，即是暂停的佢都是。咁我今朝就去过几个篮球场啦，都见到就是好旺啊，即是起码每个球场都起码有三四十人喺度喺度等緊打波囉。 咁紧要啊？ 係啊。 即是饿波饿咗好耐喎呢个。 係啊係啊，始终即是讲真咁耐啦以嚟，咁大家都想喺身体上面做多啲运动去令到身心灵都健康㗎嘛。 嗯嗯，但系头先个违唔违规嘅咯，搞唔清，因为佢话限翻个球员嘅数目噶嘛，咁你篮球应该摆唔到30人。 其实咧呢个咧有少少即系偷计，我觉得因为佢依家仲有限聚令，四人限聚令嘅情况之下咧，佢先至去度呢啲桥去话人数上限啊咁样。咁但系你想象下，就系本身佢一个嘅户外场地都会已经冇人喺度，即系冇职员喺度睇紧啦。咁普通市民嚟讲，咪就系会选择斗波咯，即系可能三打三啊，四打四咁样，或者五打五。咁其实喺场里面打紧嘅人咧，就冇违规嘅，即系起码都限佢，即系已经系佢嘅人数上限啦。咁但系出面等紧啊，或者坐嘅人咧，可能做比较多啲咯。 系咯，即系约埋一齐去打波，一队波唔可以一齐去，理论上，但入咗球场就冇事啦，就会变咗咁样。 所以变咗就系佢限呢啲措施同埋人数咧，其实都系我觉得喺户外场嚟讲系作用不大嘅。 嗯 好啦，又想讲翻啦，嗱，过去疫症期间咧，其实你哋个收入影响成点咧？咁而家开翻系咪可以恢复翻晒噶啦？还是啲信心都要慢慢先翻翻嚟嘅咧？ 其實要好睇翻嗰個球員上面嘅一啲嘅情況，因為始終停得太耐咧，有部分家長又好，或者部分成人嘅球員都好咧，佢哋都會有一個考慮點，就係我球得太耐，我有個心係懶咗，有陣時係可能唔想再訓練啦，又或者有家長嘅時候，佢已經安排咗有其他活動啊，變咗訓練嗰段時間已經係冇時間出嚟訓練啦，咁變咗可能呢啲因素都係會影響到即係嗰個我哋個收入咯。 暂时有冇啲班话开得翻噶啦？你譬如可能教小朋友嗰啲， 暂时我自己球会咧就会开翻啲球队嘅训练班嘅。 嗯， 咁学校嗰啲就暂时都停嘅，始终学校要跟翻教局嘅指引啦。咁变相就学校嘅训练咧就会有啲会改上网上教学，有啲就会停止咗咯。 嗯，网上教学呢都得嘅咩？呢啲都 即系用 Zoom 咯，佢哋即系做啲简单嘅体能啊，或者理论上面嘅一啲嘅倾谈咁样咯。 嗯嗯，咁所以如果话要恢复翻收入，你估譬如初期恢复翻疫情之前几多少啊？可以听你咁讲都未必好乐观喎，都要啲时间啦。 我谂要一啲时间啦。我谂呢依家啱啱开始，我估应该都系三分之一、三分二咁样慢慢上噶啦，都系。如果疫情唔会再有爆第四波啊， 嗯，当然大家都唔希望再出现呢啲咁嘅疫症啦。呢、這个 系啦。 咁但系头先你讲到啦，都要好睇家长嗰个嘅心态啦，特别系俾小朋友嚟学波嗰啲咧。 系啦。 咁始终而家喺球场里边，又按道理唔戴口罩啦，又可能都可以身体好紧密嘅接触噶喎。呢啲又流好多汗啊，咁等等嗰啲，有冇啲措施可以做？还是都而家大家都放松噶啦，可以。 嗱，其实咧戴口罩嗰方面咧系我哋啲球队咧就会自由选择嘅，即系譬如佢训练嘅期间，如果佢想戴口罩嘅，咁咪可以戴翻个口罩去练咯。如果佢话太焗啊，咁就可以自己除低咁样。咁训练嘅措施其实咧，我哋都会大致上集中喺个人技术为主嘅，即可能自己用一个波，跟住做一啲嘅球紧波喺度嚟啊，或者一啲拍波啊，一啲射波啊，尽量就系避免系俾啲小朋友斗波。即系有身体接触嘅呢啲练习会多少少咯。 嗯，等学生可能就好期待真系斗波嗰下噶喎，你成堂都净系喺度射波，咁佢哋可能又唔高兴噶，会唔会？ 都唔会，因为始终大家都系冇射有框好耐啊，小朋友都系冇射有框好耐，所以佢有得射框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咧，已经系好大嘅鼓舞噶啦。 嗯嗯嗯，好啦，头先你讲得好多就比较球会嗰啲点处理啦，学校嗰啲班系咪头先你讲都仲要啲时间要同学校再倾啊？嗰啲有冇听到声气话点样做？ 因为学校啲班咧始终要跟教局嘅指引啊，咁教局嘅指引咧暂时咧系话系一啲对制嘅运动咧系要等呢个嘅社交距离嘅措施系取消晒咧，先至可以去进行，即系譬如一啲足球啊、篮球一啲呢啲对制有身体接触嘅运动， 咁 所以呢一步咧都仍然等紧。教育局俾学校嘅指引咯， 有冇得又咁样噶？同翻头先个招射下框先咯，唔系身体接触先咯，嗰啲得唔得噶？定系都唔得？ 呢个要学校自己，即系每间学校自己睇法，因为始终教育局俾嘅指引咧，唔系话绝对唔俾学校去做嘅，但学校咧要即系学校方面咧就为安全至上，所以有好多学校咧基本上咧就唔会冒呢个风险咯。 咁所以睇翻而家系唔系有关呢啲运动上面嘅限制，似乎都已经放松晒噶啦，系咪啊？其实而家睇翻都开得都开翻嘅，系咪？有冇数漏啊？我哋 暂时应该都开晒咁滞噶啦，其实即系连对制运动都开埋，即系户外场都开埋，其实都已经开晒噶啦。 好啦，咁啊，讲翻之前嘅政府咪俾个有所谓7500蚊嘅教练津贴嘅，你知唔知嗰个业界申请情况系点啊？帮到几多手啊？ 之前嗰、那個即系2.0 嘅时候7500啦，咁暂时其实我了解翻都仲有一部分嘅教练系收唔到啊7500，同埋唔合资格去申请嘅。 嗯， 咁嚟紧嗰5000蚊就暂时未有公布点样去申请啦。 嗯 ，OK， 咁我就再等下一步啦。咁而家喺疫症期间有冇啲教练都可能挨唔住啦，要转咗行啊？咁嗰啲人手有冇少到噶？嚟紧会唔会少咗教练、啊、我哋？ 其实据我所知，70-80%都已经转咗行噶啦，即系转咗去其他。行業去做一個維生先啦，即係始終即係大家有好多教練全職，佢都有家庭啊嘛，變相就係、都係維生活都要迫於無奈咯。 咁但係開翻啊，呢啲會唔會翻翻嚟嘅？按道理，你哋呢行收入會唔會好過佢哋而家呢段時間短暫外求嗰啲職業嘅？ 要睇翻教練自己本身嘅嗰個 資歷同埋經驗咯。當然，如果一部分教練係資深嘅，咁佢個收入一定係比依家自己轉咗行嘅行業嗰、那個薪金可能會高少少咁樣咯。 嗯嗯嗯 ，OK。好，咁多謝曬劉家豪啊，多謝曬你講到即係體育教練點睇而家開翻啲康體設施啊，多謝曬你先。劉家豪咧就係香港體育教練工會嘅籌委啊。頭先講到啦，今日有啲嘅户外免費嘅體育設施咧會開翻噶啦，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手球場、投球場、滾軸曲棍球場同埋板球場咧，呢啲都會開翻嘅。另外有關場地嘅人數限制咧，而家四人一組咧就會放寬啦，就去到做隊際比賽或者訓練嘅時候，每個球場上面球員同埋裁判人數嘅上限，即基本上跟翻幾多人打波，有埋教練計埋條數落去咧，都可以入去場裏邊啦，鬆咗噶啦。好嘅，听下听众先。今日都讲咗好多不同嘅话题啊，施政报告嘅期望啦，头先都讲到啲康体设施又开翻啦。咁我哋继续听下听众先。有马先生嘅，马先生你好。 我系 你好。 想讲下呢个强积金嘅问题啊。 好啊。 有啲议员话，即系想强积金放宽出嚟，即系应急先啦，系嘛？ 嗯。 咁我建议不如抽奖啊，政府嗱抽奖，如果男人抽奖就男人放宽出嚟先，如果女人抽奖就女人放宽强积金出嚟先，咁就咁啊即系先救拉上补下，先救翻一半人口先啦，咁样啦，咁即系呢个应急先啦。 点解用性别嚟分咧？点解？ 即系咪仲抽奖啊？抽啊用性别分，即系一半一半啊嘛，即系一半即系拉上补下咪就是。咁咩？即係呢個冇抽獎就冇性別歧視啦。咁而且咧，即係諗住有一半人，即係有一半人應急先。咁唔使一齊等嘅，等十幾廿年之後，咁樣嘛，即係先救住先啊嘛，好過完全唔救啊嘛。 OK， 呢個一半人嘅概念都幾特別啦，多謝馬先生嘅建議先啊。好，跟住嚟仲有伍先生，伍先生会点睇咧？伍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系，我觉得咧，基于归根结底咧，一定要系有个就业嘅，即系你话靠咩方法都好啦，即系强积金攞翻出嚟，或者系即系综援都好，即系唔系一个长远嘅办法嚟。 嗯， 咁就业边可以点样解决咧？应该咧善用一啲人才啦，譬如话而家咧，国泰可能都会有万几人才出嚟噶啦，系嘛？咁、空中服务员咧，我谂唔少咧，个英文水平唔错嘅。咁你政府可唔可以透過一個評核嘅方法之後咧，就俾佢哋咧就做一啲家教券啊？即係因為好多中低層嘅細路仔咧，佢未必請得起家教補習噶嘛，英文啊咁樣。咁淨係咁樣咧，依度可以即係兩方面都有利喎，即係有人有嘢做，細路仔好。另外咧，其實香港根本歸根結底咧，好多土地啊，同埋呢個經濟上嘅一啲壟斷嘅問題。你解決一啲壟斷嘅問題，你已經釋放好多機會啦。譬如話，你可唔可以透過一啲徵費嘅方法咧？即係就容許一啲鄉郊嘅土地咧高啲嘅大啲面積嘅發展，或者你收回土地條例。咁呢度咧，你淨係諗下啦，譬如話佢天台丁屋天台俾佢住人，但係我政府要收你費嘅。咁你呢度咧已經創造好大嘅嗰個裝修啊嗰啲咁嘅工程㗎咯，因為實際上係有人需要㗎嘛。香港而家譬如好多問題都係因為房屋唔夠嘛，老人院又係呢個問題嘛。你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 ，release 嗰啲生產力咧，嗰啲人就會有嘢做。我覺得即係淨係透過政府法例嘅修改咧，佢唔使擺好多錢落去㗎。即係香港而家好多問題就係因為個即係暴徒聽一啲壟斷或者私人機構嘅，譬如 TBC 嗰啲，喂，究竟佢做啲咩嘢啦嘛？ Okay. 你將嗰啲嘢拆散佢咧，已經好大嘅生意嘅機會喺入邊。 OK， 好多謝吳先生啊，創造就業先係正途嘅，多謝吳生嘅意見先。有蔡小姐添，我听埋蔡小姐啊，蔡小姐你好， 你好啊， 早晨，请讲蔡小姐， 早晨啊，冇啊，因为咧我系做飲食业噶，咁咧我好赞成阿谢伟俊议员讲嘅嘢，咁我希望咧我上个月都12日冇薪假，咁我得翻几千蚊，我仲要交我阿妈嘅老人院费。我希望咧可以攞翻自己嘅強積金，自己供嗰份出嚟救急下咯，即系变咗我咧唔使咁困难。以前揾落嘅呢即系旧年到而家，我哋都未正式出过一份粮，所以变咗咧可以救急，咪攞出嚟救急下咯，又唔系话攞晒，有即系起码有个调查，我攞本簿俾你睇，我真系咁多个月就系咁多钱。你就應該俾翻我自己供嘅強積金。 係，但另一邊就話啦，驚退休唔夠錢用喎、 啊。退休而家點諗啊？今日唔知聽日事，出年呢兩年先都未開，即係未搞好個經濟，點樣話 等到退休啊，我自己我唔食啫，我阿妈老人院都要交噶嘛，个个月嘅费， 嗯， 同埋希望咧老人院快啲俾我探翻我。我屋企人咯，因为我妈喺里面咧，啲手啊脚啊系硬晒，我每次去都帮佢按摩，但系而家咧就冇啦。只要老人院咧一个物理治疗师对咁多系冇用嘅，一定要屋企人帮嘅。 O K， 好多谢晒蔡小姐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先。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下个礼拜一继续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每个人只要好好地生活，有啲时候也能够动动脑筋，思想一下喺生活嘅趣味，喺里面嘅意义，生活中同其他人相处时所得到嘅想法，或者生活中激发自己从未有过嘅感受，呢啲都系生活嘅内容，构成我哋一个个我嘅自己。 蔡浩全的生活实话实说，用他写的小品配上精简动人的话，读之可喜可感，而且可爱不忍释手。 一则抖抖抖举见蔡浩全的交友之道，他认识了一个永远要枕头相腿的朋友。文章之中，老蔡就倾诉了他这种无限的烦恼了。 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枕脚，屁股一坐下来双脚就抖抖抖，抖完一隻再抖第二隻，更加厉害的是两脚一起抖，那种劲儿就好像装了摩打，抖得有规律高频率，坐在他旁边都被他震到，讨厌，看书亦都讨厌。这种人从来敬而远之，但朋友之中就偏偏有一个，难得他抖了几十年都不攰，我看到都攰了，但是总不因为他的抖脚就连朋友都做不成。 有时我想读这类自说自话，尤其是好像蔡浩全这一类有强烈感受热爱生活的文化工作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记录，心灵的记录，思考的记录。他不吝惜将他留之于世，给他的亲人，给他的朋友，以及我们这一类的读者，这里是一种毫不吝惜的伟大贡献。我何人哉？得到蔡先生将他走过人生的日子所积累的智慧心得诚心奉献出来，我实在感激。在人类社会，那种互助互爱就在这一些人的无私坦然中成全下来，永不中断。我读这本书趣味盎然，浮想联翩，在掩卷之际，我是有一份感激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说自话》，作者蔡浩全，由素叶出版社出版。